早晨七点的 CBD， 大北窑公交总站迎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上班族，地铁国贸站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汇聚了千万人梦想的北京国贸进入加速第二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 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老公，这是什么车？好帅啊！ 国民豪车众泰 T600 啊，颜值高，性价比更高。 众泰汽车 T600 Z700 购车大放价，999听友更有专属优惠，折扣再降1000元，活动截止到3月31日，赶快行动吧！详询五方桥奥宝仕达 4S 店，010-6736-2558，6736-2558。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73-7-4595-135-0305-0305-0305-0305-03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我国呢，地域辽阔，自改革开放以来，婚姻半径是越来越宽广，从跨乡镇到跨县市、跨省，甚至还出现了不少跨国婚姻。这种现象呢很普遍，当然也导致了异地的婚娶增多。目前呢，有学者指出，一些异地的婚娶在路途上用的时间呢都要3天，国家法定的3天婚假已不适用实际需要。大家好，我是主播 Nico， 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全分享。根据美国的财经博客的网站报道称呢，中国银行体系已在2016年底超过了欧元区的银行体系，成为了按资产计算的全球最大的银行体系。根据金融时报的说法，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在全球金融领域中的影响日益上升，同时呢，也代表来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呢一直依赖于举债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增长。另外呢，这还证明了对于纵横交织的过大而不能倒的金融体系来说，没有哪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能跟中国相比，因此呢，中国必须竭力维持银行的生存能力和偿债能力。没想到碰到李鬼了，商标、会员卡图案呢和正规的都不一样。张女士呢，在国瑞购物中心地下二层的吉米造型理发店，后来才得知呢，此店并非吉米造型的直营店或加盟店，申请退卡遭拒。日前呢，通过调查发现，该店呢以吉米造型作为了招牌和宣传口号，当被要求查看营业执照等资质时呢，才透露他们是私自沿用前店的合作，而退卡呢不是想退就退。律师呢就此表示，商家的行为呢涉嫌误导消费者进行消费欺诈。今天这个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黄金。据外国媒体称呢，说起2016年国际黄金的行情，印度无疑是事故最大的主角之一。这个曾经的全球最大的黄金进口国，2016年进口呢锐减了21%，规模呢只有676吨。可是上周呢最新的数据却显示呢，印度的黄金需求正在卷土重来，这一形势呢一年来还是首次出现。有报道称呢，印度2月份黄金的进口初步估算数据呢是大幅提升，当月印度大约进口了50吨黄金，较之2016年2月的27.4吨呢，增幅是达到了82%之高。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先告一段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首先呢，送上林宥嘉的这首《让世界毁灭》，相信看过《金刚狼》这部电影的你，对于这首歌一定不会陌生。 就在我那未来越远那越深，走来的路的腐烂光越来越暗，谁把希望全都关上，就让 早上好，我是主播Nicole。今天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3月8号女神节，在这里呢也是恭祝各位女神们节日快乐，当然呢也更要感谢现在还坚持在一线工作的女神们，噔噔噔噔，当然是包括我了。好了，开个玩笑，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节目时段，我非常希望呢在今天大家可以非常安静的享受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好的聊一部电影，金刚狼这部电影近期你看了吗？其实在17年的时间里，我想陪伴我们的不只有金刚狼，还有我们的青春，我们期待却也害怕看到金刚狼3殊死一战，但是这部电影呢还是如约的上映了。作为扮演了17年的金刚狼休杰克曼的谢幕之作，我想必定是牵动了千万观众的心，因为这意味着陪伴了一代人成长的金刚狼将再也不会出现在荧幕上了，从此他也告别了 X 战警系列中的角色。带着这样的心情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回顾一下这部电影。当然呢在开始回顾之前呢，我们还是调整一下心情，放松一下，听到一首好歌，来自于薛凯琪和方大同的合作《复刻回忆》。 谁？

心。 算了吧，忘了吧，丢开吧，微笑吧， 爱你的像青菜。 就算苦苦的、涩涩的、甜甜的、酸酸的， 要健康自然， 勇气像海面，吸干我的泪，我不怕孤单，因为曾经相爱。算了吧，忘了吧，丢开吧，微笑吧， 爱你个像青菜。 虽然苦苦的、涩涩的、甜甜的、酸酸的， 滋味却不算坏。 咬一口回忆，把你存心里，失去了感情， 还有感情。 算了吧，忘了吧，丢开吧，微笑吧， 爱你个像青菜。 就算苦苦的、涩涩的、甜甜的、酸酸的， 要健康自然， 空气像海绵，吸干我的泪，我不怕孤单。曾经相爱，曾经相爱，曾经相爱，曾经相，曾经相，曾经相爱。 其实我在看到《金刚狼三》这部电影的时候非常的庆幸，编剧呢并没有继续把这部电影定位成超级英雄系列，当然呢也没有让罗根像以前一样拥有强大的自愈能力，可以随时伸出无坚不摧的金刚掌。相反，2029年的狼叔只不过是干着专车司机养家糊口，超能力开始减弱，人到迟暮之年，身体状况欠佳的普通人。相信所有像我一样的狼迷们看到影片结尾后心情都是不能平静的，脑海中浮现一幕幕自己所希望狼叔的谢幕方式。于是呢，我就找了许多看过《金刚狼三》的观众，问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是编剧，你希望金刚狼的结局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当然答案是丰富的，有各种各样离奇的希望金刚狼谢幕的方式，你希望知道吗？带着这样的好奇呢，我们还是首先听到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的打起手鼓唱起歌，歌曲之后一一为大家揭晓。 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路长牛羊壮，丰收的庄稼闪金波。我的手鼓动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刹那，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融进泉水里，流得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纵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来来来。深圳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路长牛羊壮，丰收的庄稼闪金波。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唱得好青红似火，各族人民肩并肩，前进的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纵情唱，快马加鞭震慑祖国，春光永远在边疆，歌声永不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有人觉得狼叔打打杀杀了一辈子，殊死一战的结局或许是对他最好的尊重和敬仰。英雄迟暮看得太憋屈了。我的狼叔呢，应该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超人。查尔斯这样的最强大脑，也应该到200岁都不会退化的。可唯一欣慰的是，最终狼叔还是那个为了拯救世界而离去的英雄。17年的金刚狼的路程终要有一个结尾，他不再拥有快速恢复的能力，身手呢也大不如以前矫健了，但是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也算是延续了 X-Man 的精神，其实也挺好的。让休·杰克曼好好休息一阵子吧，紧追上一季的结尾再拍下一集的好莱坞套路可能实在是无法给观众带来新鲜感了。加之呢已经在荧幕上骁勇善战了17年的金刚狼的确需要一个非常完美的 ending， 所以呢编剧讨巧的先将金刚狼以一个和普通人无二的形象切入，但最终呢还是用深明大义的死法来给狼叔的英雄色彩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强烈的反差和对比手法，细腻的情感描述，情怀之后更是我们一代人的回忆吧。不知道金刚狼这样的谢幕方式可是你所期待的，如果呢你还不能满意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好了，稍事休息一下，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的《独居动物》。《独居动物》这首歌反映出来的人的生活状态，我觉得有的时候跟金刚狼还是很相似的。 大白天睡不着也不想起来，不想被人发现自己心跳的厉害，什么都没有，兴趣像一吐为快，一不小心完全的事被我说成直白。我不喜欢拉帮结派被排挤，也没有什么好奇怪，我很乐意心掏出来，总有人认为我是应该，像只犀牛被挡在门外，很热情很真实很小心很无奈，别人的圈子我已不敢再期待，我的圈子不是谁想进来就可以进来，我的心里没有障碍才会抱着一种玩一玩的心态，独来独往什么感觉说出来你也不明白。 No 还在等待，需要一个出口，需要都发泄出来。人越走越近，也不敢交往，感觉比嗅觉不敢比印象，孤独感像安全带绑着我的身上，我还是最怀念我的那一张床。不想出门，害怕出门，太多的人喜怒无常。这一周七天，下周七天，我盼望天天都这样。需要全部都发泄出来，短短的一夜之间，我忽然明白，这地方只有我在。我需要一个出口，需要全部都发泄出来。有我在，我需要一个出口。

北京晴间多云转晴，2到13摄氏度；上海晴，6到13摄氶度；成都小雨，7到14摄氏度；天津晴，2到13摄氏度；石家庄晴，2到14摄氏度；保定晴，0下2到14摄氏度；涿州晴，0下1到14摄氏度；廊坊晴，0下1到13摄氏度；宜宾阴转小雨，11到15摄氏度；德阳多云转小雨，7到14摄氏度。关注过了今天的天气之后，接下来我们共同在一起关注温情的一幕。今日呢，江苏徐州一女子呢深夜跳河欲轻生，河水湍急，眼看女子就要沉没在冰冷刺骨的水里，前来营救的民警张文章只是回头和同事说了一句，我要是有事儿，帮我照顾好父母，便径直冲进水里，拼了命的游向轻生的女子。这样温情的瞬间，这样舍己为人的好民警，值得我们为你点赞。对于喜欢的金刚狼，他的谢幕方式一定不只是只有一种。很多人觉得金刚狼也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的死去，他们觉得这个世界上呢已经没有太多的东西值得他留恋了，拥有传奇的一生已经足够了。从未品尝过生老病死的他，像普通人一样死去也是一个挺好的结局，不为谁战，不再伤痕累累，就这样静静的离开。战死沙场的结局未免有些伤感，为什么不能让金刚狼和教授死得舒服一点呢？让他们像童话一般做个农场主，然后平静地离开人世。金刚狼也是人啊，拥有超能力，也有权利体会普通人的人生。自古美人叹迟暮，不许英雄见白头。 一直其实我们都很喜欢狼叔的冷血加暴力，但是实在无法接受编剧给狼叔这样一个结尾。如果是我的话，我更想让狼叔踏踏实实的在病床上死去。你想死， X 教授从一开始就道破了金刚狼的内心，征战沙场数十年，不断的面对心爱的人接连的离去，甚至自己的双手也沾满了血腥。超强的自愈能力虽然让他不死不伤，但是对于他来说，何尝不是一种禁锢的折磨呢？或许死也是一种最好的解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死去，又未尝不是狼叔最想要的一种结果呢？聊了这么多，不知道在你心中金刚狼作为英雄谢幕的方式到底哪一种才是你最想要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歌，送上来自于林俊杰的《美人鱼》，希望这个早晨你会喜欢。 我在沙滩画个圆圈，属于我两岸你世界，不用和别人连线。自身远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oh yeah、只要你在我身边，所有蜚语流言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你转身就沉入海平线。传说中你为爱甘心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一起分享我看过的《金刚狼》这部电影之后很多的一些感触。17年算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当中我相信陪伴我们的不仅仅是金刚狼这样一个形象，还有休·杰克曼作为演员无限的表演魅力。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一起讨论一下，如果你是编剧，你愿意这样的英雄以何种方式谢幕呢？有的人说呢，如果他是编剧，他一定会选择让金刚狼带着其他人离开。他讲，如果我是编剧，一定不想让狼叔死。当然作为狼迷呢，我也不希望。当然狼叔自己呢，不也曾对曾经在 X 教授学校上学时的情景念念不忘吗？所以最好的保护下一代的方式，应该就是让狼叔带着孩子们长到漫画的那个地方，开一所学校，继续继承 X 教授的衣钵，开开心心的生活在一起。可该怎么说呢，我觉得剧情还是很不错，加上强调了亲情，不像以往主旋律单一的只会打打杀杀，但是属于我们的 happy ending 的那一派，所以更希望狼叔带着教授和劳拉找到那艘船，然后离开这个充满丑陋和厮杀的世界。电影最后的一帧画面好像就应该停留在那个画面上，给我们无限的遐想和畅想。萝莉与大叔的相遇总让我想起这个杀手不太冷， X 教授吐着舌头跟狼叔卖萌的也是戳中了萌点，但是我实在是无法接受啊，让教授和狼叔都死了这个结局。既然是最后一部电影，好像就应该给我们追了这么多年的狼迷们留下一个美好的念想。好像每一部啊经典之作的完结篇，编剧都喜欢以悲剧的套路收场，或许他们觉得经典人物还是死了好吧，因为这才叫真的没有下一部了。但是大多数的观众还是无法接受自己喜欢这么多年的角色以悲剧收场，毕竟我们对他们的爱好像早已经超过了任何一种形式的结局了，你说呢？聊了这么多的狼叔之后呢，这个时段我们该听到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卢广仲的《我爱你》，这或许就是我对于狼叔的情感吧。下个时段呢，我们依旧开始聊一聊《金刚狼三》这部电影英雄迟暮，对于这个英雄的谢幕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一会儿见咯。 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这是今天的第六遍。电影里的配乐好像你的双眼，我爱你，快回到我身什么好预兆，太阳公公出来了，他对我呀笑呀笑，我爱你你知不知道，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 是今天的第六遍。电影里的配乐好像你的双眼，不知道什么好预兆，太阳公公出来了，他对我笑呀笑、哦、我爱你，你知不知道，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这是今天的第六双眼，我爱你，快回到我身边。

日前，扬州市公安局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呢通报了一起扬州瘦西湖公园内发生的一起游客踩踹黑天鹅及天鹅蛋的事件。事件发生之后呢，该局是高度重视，立即是介入开展调查，连续工作数日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目前呢，已经锁定了嫌疑人，涉事游客栾某，15岁男，泰州市区人，已经到案，目前正在该局接受调查。这个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马云。针对两会代表提出的网购假货问题，马云日前呢也是在社交网站上表示，像治理酒驾那样治理假货。马云称呢，治理假货需要全社会的合力，需要各方的协同，更需要法治的完善的基石。治法打假，行政打假，平台打假，消费者打假，谁都不应该置身事外。好了，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我们还是照例听一首好歌，来自于杨坤的《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这首歌呢，算是在爱情当中啊比较极端的表达方式了。 大家早上好，我是 Nicole， 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听歌之外，好好的安静的跟大家聊一部电影，就是《金刚狼三：殊死一战》。其实这部电影呢，让我突然开始感叹时间的飞逝。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狼叔还是一个小孩子，而我现在呢也快到中年了，好像年纪越是增长越害怕告别，因为你突然会明白，现在的告别不再是为了更好的相见，而是只是为你的记忆留下了某一段片段。所以这既是一部电影，也是我们一代人的青春。换句话说，如果是我，我还是希望电影当中的金刚狼可以返老还童，回到最初的状态，战斗力满格，随时等待着 X-Man 的召唤。这个世界呢本就不太平，每天好像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斗争，而狼叔的离开呢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遗憾，所以我更希望他还可以永远的不老，就像第一部电影那样的年轻皎洁，面对恶势力丝毫不畏惧，这样起码我们心里呢还会有寄托，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需要他的时候，他好像一直都在。看完这部电影，其实我最大的感触就是，狼叔真的老了，但是我们好像还没有做好接受这样结局的准备。所以不管是怎样呢，我都希望狼叔可以陪伴我们到下一个17年，再下一个17年，你们说好吗？聊了这么多，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稍事休息一下，听到来自于万芳的这首《慢火车》，调整一下心情。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好好聊一聊狼叔，我们的金刚狼的英雄，你认为哪一种落幕的方式才更匹配他呢？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就算泪会流，气会喘，也是最美的挑战。慢火车，火车慢，我只能前进。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李恩，为您来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京通快速路东向西从兴隆街到四会枢纽东路有 2.3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8公里。丰台北路西向东从西三环南路辅路到丽泽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万泉河路北向南从苏州街到西三环北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辅石路西向东从采石北路到阜成路有 2.2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 FM 九九九提示您，下午1点开始，天安门广场以及人民大会堂周边道路将适时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在管制时段尽量避开长安街及其沿线、机场高速五环至二环等路段。在行驶道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的路段，允许社会机动车借用公交专用道行驶。管制路段包括长安街及其沿线、西二环北段、前三门大街、东二环、建外大街、北五环东段、机场高速五环至二环、撤工庄大街、西直门北大街等路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供您参考。私家车九九九提醒您，今天是星期三，限行尾号是一和六。FM 九九九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继续为您刷新路况。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有，嗨你好，我是苏运营，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哎，老板， 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了， 找了一把， 那一把啊，哈哈，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我说旁边那把， 旁边那把很贵的， 你怎么试啊？你别。 如果你想要变成一个 rocker， 你就必须要先给一把 guitar， 刷和弦的时候尽量不用 pick， 啊看起来样子会比较随性，就算你弹错了大家会以为你是故意，哒哒哒哒，你是不是啊感觉到了我的和弦啊它重复着啊又不错，代表你啊都没有 alone，就是在重复这几个和弦，摇滚的节奏在右手，灵魂在左手，心就是宇宙，我弹的叫自由。哒哒哒哒，听我的步子要学会尖叫 ，Big piece 是为了拍照，丢一块 ice 叫他不要吵，根本不是为了保命，是为了梦想，但没离开墙，被别人爱上，我没办法。 断 的，没关系，再买一把吉他。没有钱就借别人的吧，怎么会有人喜欢弹吉他？有种你就摔最贵的吉他。你要好好珍惜他的，才会对别人说话。守在那，如果脚有点陷，再加点五分钟就太完美了。举起你的单手，给他个梦。千万别在这场放个鞭炮。Oh baby 在哪里？就要看到哪里，一定以为我接下来要唱副歌。Oh 还没，还不及我先叫你弹，再上一个，再上一个，最后对一个。 多人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都觉得狼是为了世界和平战斗了一辈子了，老了老了你们既然给他安排了一个女儿，为什么不能再给他安排一个爱人呢？黄昏恋再加老来得子，我觉得一定有看头。为了出演金刚狼，修叔呢是每天坚持锻炼，吃高蛋白的食物，保持良好的身材，即使得了癌症也乐观的对待。在现实生活中，修叔就是一个实力的护妻狂魔，在我心目当中修叔好像就等于狼叔。那么在电影当中呢，我也希望狼叔可以有一个一起与他相伴数载的爱人。大家都知道狼叔在每一部金刚狼里的爱情之路走得好像都不太顺利，甚至还要残忍地亲手杀死自己所爱的人。那么落寞的英雄孤寂一生，我觉得未免太让人唏嘘了。如果可以在这部电影完结之作让他的爱情开花结果，我觉得也不失为对于英雄的一种补偿吧。当然这些呢都是我在看完电影之后对于狼叔无限的感慨吧，总是觉得一部电影还不够，总是希望他拍更多，总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让他陪伴我们的时间更长一点。 其实我怕你总夸奖高估我坚韧，其实更怕你只懂得欣赏我品行，无人给我用自绝重拾了你信心，无人问我可甘心演这伟大化身。其实我想眼中崩溃脆弱如恋人，谁在你两臂中低得不需要身份，无奈被你识穿这个念头，得到好处的你明是不想失去绝世好友，没有得你的允许我都会爱下去，互相祝福生远之际或者将我吻下去，我痛恨成熟到不要你望着我流泪，喊漂亮笑下去，仿佛冬天饮雪水，被你一贯的赞许却不配爱下去，在你悲伤一刻必须解围找到我乐趣，我甘于当副居也是快乐着唏嘘，彼此这么了解难怪注定似兄妹一对。 听过了西安琪的这首《钟无艳》，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金刚狼三》。狼迷们，你们是怎么看待这部电影的？我相信很多看完电影的人都跟我一样，希望狼叔不死，也希望在最后的结尾他能破土而出，把插在石头上的 X 带走，镜头呢就停留在这里，哪怕是给一个类似的彩蛋也是极好的。当然呢，我也希望最后的结局呢是狼叔满血复活，然后在下一步金刚狼呢就是由劳拉来演，只要身体允许，偶尔在之后的作品当中客串一下也是不错的。当然呢，这也是我在看完金刚狼三之后希望的结局，因为我能感受到全场的观众在电影屏幕黑了之后依旧不愿意离开，每个人眼眶含泪地等待着彩蛋，希望陪伴我们整个童年的狼叔可以复活，哪怕石头动一动好像也是好的。人常说啊，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们和狼叔一起走过了17年的时光，真是希望没有终点。但是好像人都会老，连超级英雄也一样，最后呢，我们一起用了一种最为平凡的方式来告别。17年之后，再没有休书版的狼叔了，我们带着这种依依不舍的心情，也终究要跟休书版的狼叔告别了。很难想象一个演员可以用他的角色陪伴这么长的时间，而且在即将跟我们告别的时候，我们依旧是这样恋恋不舍。当然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希望休书以后还能拍更多好的作品，看不到金刚狼之后，我们依旧希望能够更多的见识到休书精湛的演技，你们说对不对？好了，接下来送上来自于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虽然是一首充满希望的歌，也希望下一部年轻的金刚狼可以尽快的走进我们的视野当中。 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等待我的爱，你快回来。总是假装不经意经过你家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声音从远远的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只有路灯它笑我呆。我的爱，我等待你回来，分享我的爱。冬天风雪来，花儿谢了依然慢慢期待。我的爱，我等待你回来，分享我的爱。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

只是没想到22年之后，我们竟能再见一眼紫霞仙子。岁月对待美人总是格外的温柔，虽然眼角已经泛起皱纹，可是神态竟没有太多的变化，还是那个朱茵，还是那个紫霞。22年前，至尊宝错失紫霞，22年后，朱茵呢却已找到了真正爱自己的人。对待陈年旧事，要说不在意、不怀念、不留恋，也是不可能的，不然也不会在节目中看着赵丽颖和张含韵戏虐般的重演至尊宝和紫霞仙子经典情节时，忽然变了神色。不仅他对于以往有些感触，就连星爷面对以往的电影情节也不敢直视，只是掩面。前两年周星驰接受柴静的采访时，柴静说，曾经有份感情摆在你面前，你没有珍惜呀。他笑着回应，我运气不好。被问及什么时候结婚呢，他只是说，我现在还有可能吗，言语中的无奈惹人唏嘘。是啊，这一眨眼，从大话西游到现在，一晃竟然22年了。人生若只如初见，最好的星爷，最美的朱茵。回顾往昔，1991年，周星驰跟朱茵因为《逃学威龙》相识相恋，两个人都是最春光灿烂的年纪，当然也是最不计后果的年纪。在一起的那些年，他甘愿做他的地下情人，对于外界的追问不否定也不承认。而周星驰曾对刘镇伟说，我想娶朱茵。可是这段情仅仅维持了短短的3年，大话西游拍完之后，他们分道扬镳。作为大话西游的导演刘镇伟曾说，因为第一次与朱茵合作时，他便觉得她就是紫霞仙子，在戏里面不用教她太多，因为她演的就是自己，她的性格就是这样，一个追求爱情的女孩，为了爱情可以甘心死去。当然，分手的原因也许是长期维持的地下情的无奈，也许是当年爆出的周星驰的绯闻。可是无论如何，电影在这里散了场，一切都成了回忆。都说最好的遇见时机是你刚好成熟，而我刚好温柔。只可惜那个时候大家都还太年轻太冲动，所有的痛苦都源于相逢不适时。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往事不要再提，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 现在过去现在将来，红红落叶长埋 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在不同，

建外大街、北五环东段、机场高速五环至二环、车公庄大街、西直门北大街等路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供您参考。私家车九九九提醒您，今天是星期三，限行尾号是一和六。FM 九九九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自在游》。 今天的你听音乐自在游了吗？嗨，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听，你在吗？ 大家早安，我是主播 Nicole。 今天呢是女神节，我们将最温暖的祝福送给最温柔的你。人群中的她显得软弱，但一个人的时候比谁都坚强。外面的世界纷繁复杂，她还留着相信美好的心。她懂得爱自己，做自己的发光体。成长路上有人相遇，有人离开，四季更迭，唯有好姑娘不可辜负。自信、独立、宽容、坚强，送给女神的你，愿你活出你自己想要的样子，